必须保证朱祁镇回去后能够当上皇帝，才能放他走。 从博彦帖木儿和朱祁镇的关系看，他不想让朱祁镇就这样回去，很有可能是怕他回去后被自己的弟弟朱祁钰欺负，会吃亏受苦。而事实也证明他这种猜测是对的。博彦帖木儿是很够意思的，他决心把友情进行到底，最后再帮朱祁镇一把。于是他找的野心，提出把使者扣押起来，等明朝承诺恢复朱祁镇的皇位后再送他回去。野心表示自己已经答应了杨善，男子汗颜九鼎，绝不反悔。于是朱祁镇还是被送了回去，而送行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感佩博彦帖木儿的深厚情谊。为表郑重，也先率领全体部落首领为朱祁镇送行。送君千里终要一别，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，可是博彦帖木儿却一直陪着朱祁镇走了一天的路，一直到了野狐岭才停下。野狐岭离居庸关很近，博彦帖木儿送到此地停止，因为这里已经是明朝的势力范围，他随时都有被敌方明军抓住的危险。博彦帖木儿在这里下马，最后一次看着他的朋友。这个在奇异环境下结交的朋友，想到从此天人永隔，竟不能自己嚎啕大哭起来。他拉住朱祁镇的马头，声泪俱下言道：今日一别，何时方能再见？珍重。然后他掩面上马，向马的方向飞奔而去。从此他们再未见面。四年后，也就是在公元1454年，博彦帖木儿被支院厄拉所杀，这一去却是永别。穿越那被仇恨偏见纠缠不清的岁月，我看到的是真挚无私的友情。居庸关守将出城迎接朱祁镇的归来，这些边关将领对朱祁镇还是十分尊重的，但奇怪的是他们也并不急着把这位太上皇送回去，而且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他们等待的是京城的迎接队伍。我国素来是礼仪之邦，就算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也要讲个体面，更何况是太上皇打猎归来这么光荣而重要的事情，自然呢应该大吹大擂一番，以扬我国威，光耀子孙。可这一次啊却极为反常，京城的人迟迟不到，令那些等待的人一律匆匆，唯恐京城里出了什么事儿。京城里啊确实出事儿了，朱祁钰万万没有想到他设置了如此之多的障碍，那个不起眼的老头子竟然还是把朱祁镇带了回来，这可怎么好。朱祁钰很不高兴，礼部尚书胡莹却很高兴，他趁机提出了一整套迎接的仪式。这套仪式十分复杂，具体说来是先派锦衣卫和礼部官员到居庸关迎接，然后在京城外城有文武百官拜迎，最后进入内城由现任皇帝朱祁钰亲自接见，然后将太上皇送往住所，大功告成啊。朱祁钰仔细听完了这个建议，然后给出了他的方案：一台轿子，两匹马，接他回来，例行节约，简单易行，对亲哥哥一视同仁，朱祁钰先生也算为后世啊做出了表率啊。几十中刘福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便上书表示这个礼实在太薄。朱祁钰反应很快，立刻回复道：我已经尊兄长为太上皇了，还要什么礼仪？刘福说礼仪太薄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这话就说得重了，不得已胡莹只得出面表示大臣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皇帝能够亲近太上皇前往迎接罢了。这个理由确实冠冕堂皇，不好反驳，但朱祁钰却不慌不忙，因为朱祁镇在归途中曾托人向他表示希望礼义从简。有了这个借口啊，朱祁钰便洋洋得意地对群臣说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，这是太上皇的意思，我怎么敢违背。想来朱祁镇不过是跟朱祁钰客气客气的，但朱祁钰却一点都不客气。就这样光荣回归的朱祁镇坐着轿子，在两匹马的迎接下威风凛凛地回到了京城。在这里呢，没有百姓沿途相迎，也没有文武百官跪拜，这位昔日的皇帝面对的是一片寂静，几分悲凉。朱祁钰还是出来迎接他的哥哥了，他在东安门外和这位太上皇拉了几句家常，便打发他去了早已为太上皇准备好的寝宫南宫。在那里啊，他为自己的哥哥安排了一份囚犯的工作，然后他回到了一年前自己哥哥住的地方，继续做他的皇帝。兄弟二人就此分道扬镳。朱祁镇不是傻瓜，从迎接的礼仪和弟弟的态度，他已经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，而所谓的寝宫南宫不过是东华门外一处十分荒凉的破房子。但他并不在乎，大漠的风沙，野仙的屠刀，喜宁的诡计，他都挺过来了。对于历经了九死一生的他来说，能够回来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，毕竟很多和他一起出征的人已永远留在了土木堡，相比之下他已经很满足。他带着急促的步伐向荒凉的南宫走去，虽然已经物是人非，今非昔比，但他相信还有一个人正在那里等待着他，等着他回来。他并没有失望，当他打开大门的时候看见了这个人。开门的声音惊动了里边那个坐着的人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便站起身来摸索着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。他看不清来人，因为在漫长的等待岁月中他已经哭瞎了自己的眼睛。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等你回来的，当一切浮华散尽的时候，我还会在这里等待着你。朱祁镇释然了，他的亲信大臣抛弃了他，他的弟弟囚禁了他，他失去了所有的权势和荣华富贵，从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变成了被禁锢的囚徒。但此刻他笑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他终于确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用金钱和权势买不到的东西，即使他不是皇帝，即使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这个人依然会在他的身旁一直守候着他。此情可流转，千载永不渝。是的呀，其实我们呐，不需要刻意去寻找什么，因为最宝贵的东西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。从此荒凉的南宫迎来了新的主人，太上皇朱祁镇和他的妻子钱皇后。说他们是主人也并不贴切，因为事实上他们都是当今皇帝朱祁钰的囚徒。朱祁钰对这个意外归来的哥哥有着极大的戒心和敌意，虽然朱祁镇已经众叛亲离，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只想过几天舒坦日子，朱祁钰却连自己哥哥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不愿意满足。景泰元年12月， 胡英上书要求带领百官在明年元旦于延安门朝拜太上皇朱祁镇，希望得到朱祁钰的批准。朱祁钰的答复是不行。然后他还追加了一条，今后所有节日庆典都不要朝拜。为了确实搞好生活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，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些对朱祁镇不满的宦官来扶持这位太上皇，派出锦衣卫把南宫内外严密包围。同时朱祁钰也周到地考虑到了环境噪音问题，为了让自己的哥哥能够不受打扰的生活，他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进去看望朱祁镇，他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外界定期定时送入。王直、胡莹曾来看望朱祁镇，被这些忠实的保卫者挡了回去。他们这才意识到，这位所谓的太上皇实际上只是一个囚犯。朱祁钰把事情做绝了，他虽然迫于压力没有杀掉自己的哥哥，但也做了几乎所有不该做的事情，给他的哥哥判了一个终身监禁。那个原本和气亲善的好弟弟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六亲不认、心如铁石的陌生人。这虽然是悲剧，却也是皇权游戏的必然规则。住在里边的朱祁镇呢，反倒十分平静，对他而言活下来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他老老实实地过着弟弟给自己安排的囚徒生活，从来也不闹事。唯一的问题在于，朱祁钰隔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，甚至连他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不能保证。朱祁镇并没有去向朱祁钰提出要求，因为他知道就算提也是没有用的。可是他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，无奈之下，前皇后只能像普通民夫一样，自己动手做手工活，托人拿出去换点吃穿用品。只要不是黑劳，即使是囚犯，吃饭也应该不是个问题。逢年过节加个餐，没事还能出去放放风、透透气儿。可是朱祁镇连这种基本待遇都没有，他每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抬头看天，和自己的妻子说说话。所谓的太上皇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也算是千古奇闻。可就是这样的生活，他的好弟弟也不愿意让他过下去。南宫没有纳凉的场所，所以每逢盛夏，朱祁镇只能靠在树荫下乘凉，这也算是他唯一的一点可怜的奢侈享乐。不久后一天呢，他如往常一样准备靠在树下避暑，他却惊奇地发现周围的大树已不见了踪影。他询问左右才知道，这是他的好弟弟所为。他苦笑着深深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便回到了酷热的住所。他已经失去了一切，现在连自己的一片树荫也保不住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朱祁钰之所以要砍掉那些树，是因为大臣高平对他说，南宫的树木太多，便于隐藏奸细。这一说法正好合乎朱祁钰的心意，他立刻下令砍掉南宫所有的树木以便监视。至于朱祁镇先生的树荫，当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朱祁镇终于明白，他的好弟弟是一个比野仙更为可怕的敌人。野仙虽然文化不高，行为粗鲁，但还算是个比较讲义气的人，说话算数。而自己这个好弟弟却为了巩固皇位，一心一意要把自己这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往死里逼。朱祁钰，你太过分了吧。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继续这样过下去，毕竟能活一天就是一天，所以他默默地忍受了下来。 依然以他诚恳真挚的态度去对待他身边的人。慢慢的，那些被安排来监视他的人也被他的真诚和处变不惊打动，成为了他的朋友。这其中啊，有一个人叫做阮浪。阮浪是个比较忠厚的宦官，他永乐年间进宫，不会拍马屁，也不搞投机，只是老老实实的过他的日子。在宫内待了40年，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少监而已，没人瞧得起他。这次他被派来扶持朱祁镇，也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人愿意做。朱祁镇倒是如获至宝，他平日也没事儿，正好可以和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老太监聊聊天。有一次啊，聊得开心，他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绣带和一把镀金刀，注意啊，是镀金的，送给阮浪。此时的朱祁镇已经身无别物，这些所谓的礼物已经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。由此可见，朱祁镇确实是个诚恳待人的人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个金绣带和那把不值钱的刀送掉了阮浪的命。阮浪是个比较随意的人，全然没有想到这其中蕴藏着极大的风险。他收了两件东西，觉得没有什么用，便又送给了他的朋友王瑶。这个王瑶和阮浪一样，只是个小官，他想也没想就收下了。如果事情就此了结，倒也没什么问题。偏偏这个王瑶又有一个叫卢忠的朋友，他时常也会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给卢忠看。王瑶是卢忠的朋友，卢忠却不是王瑶的朋友。卢忠是锦衣卫，当他看到这两件东西的时候，其特务本能立刻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。于是他勾结自己的同事锦衣卫李善，去向朱祁钰告密，罪名是阴谋复辟，根据就是绣带和金刀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两件东西是朱祁镇收买阮浪和王瑶的铁证。朱祁钰终于找到了借口，他立刻采取了行动。后面的事情啊，就简单了。王瑶和阮浪被抓进了监狱，严刑拷打，酷刑折磨，只为了从他们口中得到一句话：朱祁镇有复辟的企图。卢忠亲自参加了拷打和审讯，并威胁如果供出所谓阴谋，就放了他们。因为卢忠认为，即使本无此事，阮王二人也会为了自保供出点什么。可事实告诉他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么无耻。阮浪和王瑶虽然官不大，却很有骨气，受尽折磨也不吐一个字，直到最后被押送刑场处决，他们也没有诬陷过朱祁镇。朱祁钰的企图落空了，卢忠的升官梦也破灭了。阮浪和王瑶虽然人微言轻，其行为却堪称顶天立地，光明磊落。朱祁镇又一次从悬崖边被拉了回来，而当他得知那个和蔼的老宦官已被自己的弟弟杀害，再也不能和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已经明白，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，没有弃权这一说法，只有胜利者才有活下去的资格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广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！绝对有收藏价值，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

觉山还是一处道家仙境，仙家宝地，自古就有南武当北觉山之美誉，同奉真武帝君，文化渊源一脉相传，异曲同工。传统文化中，四象中的青龙、朱雀、白虎都是一种神兽的形象，唯有玄武是龟和蛇组成的一种灵物。在北宋时期，真武大帝的形象为龟蛇合体，到南宋，真武大帝由龟蛇的形象逐渐才演变成人的形象。民间传说中，龟蛇乃真武大帝的坐骑，并封为龟蛇二将。真武大帝就是捋龟蛇，遨游九天巡视的，并有真武的地方必定有龟蛇之说。相传这只石龟最早是在山脚下的丹河里，因为向往天庭，想成神仙，开始往上爬，千万年后方爬到半山腰现在的位置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这成仙的路恐怕最少也还得好几个千万年吧。景区东南1500米处有一座酷似蛇形的山，该山与觉山一脉相承，同属太行山脉，蛇头与蛇尾之间有近1000米长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。正面看，此蛇形山蜿蜒曲折，犹如巨龙落在山巅，前行数百米再看，此蛇张弛有度，犹如在山巅爬行，后行数百米则看到此蛇头前部有一棵树，如巨蛇吐出的蛇蕊，甚是惟妙惟肖。有利于觉山圣境之中，那无处不在的觉山石刻碑碣，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历史的沧桑。唐代诗人杜牧，明代尚书王国光，明代文学家董旭，清代阁老陈廷敬，他们都在此游历后均留下了不朽的诗篇。觉山旅游景区空气清新，景色宜人，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就了众多的奇峰幽谷，独留清泉更使它清灵玉秀，史前古生物化石、溶洞遗迹遍布景区，独有的崩塌遗迹构造令人惊叹，古碑上的珊瑚化石是在山西首次发现。觉山真武行宫、玄帝殿修建于双峰之上，犹如双鹤并舞，挺拔陡峭，岩石峥嵘，仅一险境可通山顶。觉山自古就有中国赏月名山的美誉，觉山土岳是晋城四大名胜之一。明嘉靖35年创建觉山依天门记碑文曰，每年八月望，月字中出，谓之觉山土岳，亦游观之胜景也。相传在古代，每年八月仲秋之夜，站在山脚下青莲寺内的款月亭中观望，一轮硕大的满月自觉山双峰间突涌而出，如水似银的月光将觉山周边的山林水石泼泻得银光闪烁，而觉山双峰则被裹在轻纱似的月色当中，勾勒出其绝美的形胜，朦胧迷离，隐约天宫。这就是历代咏叹的晋城名胜觉山土岳，又谓之双峰捧月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觉山历史悠久，流传有许多传说故事。在觉山景区二天门处，有一孔窑洞是专门供奉木匠祖师鲁班的。按道教的神仙供奉规制，觉山所供奉的真武祖师及诸神仙都与消灾解难、驱妖降魔、保佑平安有关，和木匠祖师鲁班风马牛不相及。为什么鲁班会被供奉在这里呢？ 相传玄武祖师通过精深的道法，令当地富甲一方的土神王太来折服。王太来向玄武祖师许诺，在大年来临之际，让祖师住进新建的庙宇。然而时近腊月，天寒地冻，王太来为实现诺言，拿出6斗黄金用于建庙。当地百姓加入到了修建庙宇的队伍当中，放羊的从羊圈里将羊赶出，往山上驮砖和河中结的大冰块，仅一天累死的羊就不计其数。没有几日，庙宇四周的墙就基本结束了，该到上斗拱的时间了。由于天气寒冷，斗拱部件根本粘不到一起，在地上熬好的皮胶还上不到木匠手里，就冻成了冰疙瘩。眼看大年即将到来，无法向前赶工期，一夜之间王太来的头发全白了。第二天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绝山正顶，看着就要上斗拱的庙宇，痛心地哭了起来。这哭声惊动了正在雕刻盘龙藻井的瘦弱老者，这老者还未走到王太来身边，就听监工大叫，来了快一个月了，给你块木头雕刻藻井，到现在马上就要上藻井了，还是一块木头，还不抓紧时间。老者没有听监工的话，走到王太来身边说，东家，你为何事而烦恼呢？王太来将这几日的烦恼一股脑的道出。老者听后大笑一声，嗨，这还不容易。于是在王太来耳边轻说了几句话后，独自走到木头旁又去敲打。王太来先是一惊，细细一想，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吧。王太来命人将糯米碾碎熬成糊糊状，并匠人每人一碗，吃到嘴里吐出来，用吐出来的糯米糊糊来粘斗拱。这一招果然灵验，不到一天时间，上梁的斗拱就全部粘完了。也正是由于天气的原因，粘上的斗拱异常牢固。王太来将此法问于木匠，均不知其缘由。到上藻井的时间了，王太来在工地上寻找雕刻藻井的老者，已经找不到他了，只有他雕刻的那块木头还在那里。王太来走到木头跟前，轻轻把木头摇了一下，就听哗啦一声，那块木头上立刻现出4条飞龙，飞龙栩栩如生，相互缠绕，吞云吐雾，围绕着中间的宝珠似乎在动。王太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藻井，然后命人小心翼翼地将藻井安上。藻井不大不小，安上合适，不差分毫。他对老者的雕刻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王太来喜滋滋地回到家中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家人，同时在祖师神位前祷告说，我已将庙宇修好，请祖师不日驾临。晚上王太来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见到了告诉他粘斗拱的老者。老者对他说，弃恶从善，善莫大焉，玄武祖师来此度化，实属不易，我乃木匠祖师鲁班氏也，得知祖师修庙有难，遂化身凡人前来相助。王太来醒后将此事告知守庙人，守庙人甚为感激，于是在2天门处凿出一石窟，供奉鲁班祖师，以此纪念他在修建绝山正顶中所立下的功德。虽然玄武庙宇历经数代，已有多次修缮，但是鲁班助阵修庙宇的事儿却令当地百姓津津乐道，广为流传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绝山风景旅游区的西方，与孤壁村接壤的地方有一处孤立高耸的石台，原来上面建有五龙宫，经过文革浩劫，五龙宫已荡然无存，被新建的五龙宫提水站所替代。但五龙宫的来历在当地却有一个传说。相传玄武祖师奉玉皇大帝之命镇守北方，北方原是荒蛮之地，土地贫瘠，流寇四起，奇峰怪石，寸草不生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死了。祖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日夜加紧苦练内功，修炼时披发显脚，努力提高自己治理北方的能力。祖师为民精进功力的事儿被玉皇大帝知道了，特别感动，于是便召龙王来到天庭，对龙王说：玄武镇守北方，恪尽职守，兢兢业业，为民不惜披发显脚修炼，朕甚是感动。然北方之地荒芜缺水，朕命你率部下红黄青黑白五龙速速前往北方，以解当地缺水之困，以帮玄武治理之难。朕如若再听到北方缺水，定斩不饶。龙王领旨后不敢怠慢，急速召来红黄青黑白五龙前往绝山腹地行雨降水，并将玉皇大帝的旨意传于祖师。为使北方不再缺水，龙王便将红黄青黑白五龙留于祖师驾前听用。祖师麾下多了五龙，令祖师甚是高兴。祖师在感谢龙王所助的一臂之力的同时，更感谢玉皇大帝的爱民之心和明察秋毫，便令五龙栖身于石台之下，日夜吐水，以解北方缺水之困。同时祖师托梦于当地射手，在石台之上修建祭祀五龙的殿宇，名曰五龙宫。从此北方之地有了五龙日夜吐水的帮助，土地变得更加肥沃，风景变得更加迷人，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再说当地射手梦中接到祖师的旨意，天未亮便召来四乡八邻商量修建五龙宫。经过射手及周围村民的共同努力，五龙宫不日竣工。修好的五龙宫矗立在石台之上，宫殿气势恢宏，雕梁画栋，巧夺天工。石台四周五谷泉水分至五个方位，从悬崖间喷涌而出，形成五挂水帘，云雾水汽由下而上升腾。五龙宫殿似乎建于云雾之中，忽隐忽现，犹如天宫雄阁。五龙宫殿修好了，但宫殿内的塑像却成了问题。按照当朝规制，民间是不能擅自塑龙像的，宫殿之内是只能画龙形。射手召来当地著名的画师，在正殿墙壁上画龙形。然而几番请来的画师皆能掌握画龙的要领，但是所画出的龙没有神气，不能令人满意。为此射手一直闷闷不乐。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衣衫不整、身材瘦削、面黄肌瘦的半白老者，他行乞至射手门前。射手一生行善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射手将老者请进屋内，嘘寒问暖，并准备了饭食与老者一起用饭。期间射手唉声叹气，并无半点快意。老者看在眼里，便问射手道：大善人，您为何而烦恼啊？射手吐出了心中的不快，并说：哎，我怕有负神意呀。老者叹了口气说道：老朽无能，生平只学画龙技艺，不知能否一试，全当感谢善人解困之恩，如若不行，老朽自当离去。射手一听，眼前一亮，忙抬身谢道：多谢老先生。 用过餐后，射手与老者一同来到五龙宫前。老者说道：老朽作画有一习惯，不喜欢外人在场观看，请善人备好颜料离去，七日后再来，画像定当完毕。射手赶忙应道：一切听老先生便是。七天过去了，射手急匆匆地来到五龙宫前，只见宫门紧闭，没有一丝声响。射手在殿外呼叫老先生数声，没有应答。于是射手轻轻地推开宫门，这一看可真把射手吓了一跳。只见红黄青黑白五条龙相互缠绕，云雾包围，神气十足，好似在云中飞行，又好似跃出墙壁在殿内遨游。射手再睁大眼睛一看，五龙均没有点睛。射手以为老者有事出去，便坐在殿内等候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射手竟然睡着了。睡梦中，他见到了化龙的老者。老者已脱掉破旧的衣衫，着一身白绸如衫，红光满面，已没有来时的憔悴与沧桑。射手一见，满脸的不悦，说道：老先生，晚辈对您不薄，您为何只化龙不点睛呢？老者说：我乃化圣无道子，受祖师之托前来此处会救五龙，向五龙已会救完毕，我将离去。五龙不点睛，此乃天机，切记切记。于是老者踏云而失。射手从梦中惊醒，看了看墙上的五龙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急急忙忙回到村中，吩咐守庙人一定要小心，切不可叫人为五龙点上双睛。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，也不知道了哪朝哪代哪个皇帝，只是守庙人一代一代的流传五龙画像不可点睛，至于为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都说这是天机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绝山风景旅游区内五龙宫前，有一处著名的景点，叫做虾龙滩。要说虾龙滩的来历，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。我们以前说到，五龙宫内的五条龙都没有点睛，这也就成了五龙宫世代相传的规矩。守庙人一直恪守，当地射手也不敢请画师点救。也不知到了哪一个朝代，当地出了一名状元。这名状元生性好动，玩世不恭，比人前博后世，自认为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一天，他听说绝山五龙宫内五龙不点睛，甚是奇怪，于是骑马来到绝山五龙宫。进到殿内一看，确实五龙没有点睛。他便召来守庙人问道：这五龙为何不点睛啊？守庙人答道：状元大人，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，小人不知，请大人见谅。状元神气地答道：我看定是古无能人，留于后世寻能人来办。我乃当朝状元，堪与谁比？今天我定要为这五龙点睛。守庙人听到，立刻跪在地上求状元不可越规行事，遭来天谴。然而守庙人越是求他，他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出类拔萃。他呵斥守庙人取来笔墨，登上神台，先为青龙点上了双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青龙自墙上一跃而起，将状元撞下神台，由宫门飞出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守庙人和状元苏醒，眨眼看了看墙上，果然青龙不见了，墙上只留下了 红、黄、白、黑四条龙。却说青龙跑出去后甚为得意，在祖师座下辛苦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解放了。他行云到空中，肆意为人间布雨，没过一会儿，泽州大地变成了汪洋泽国，水的世界。百姓有的被河水冲走了，有的被淹死了，形象惨不忍睹。死里逃生的老百姓来到绝山顶上，向祖师祷告人间的情况。祖师得知后，命麾下天王关公速将青龙捉拿。青龙得知关公前来捉他，急忙下云，栖身在五龙宫前的水滩之中。关公周天巡游后，没有发现青龙的踪迹，便浮世人间，看到青龙正蜷缩于水滩之中，向天上张望。他一眼看到关公正欲起身逃跑，关公即将偃月刀刺去，偃月刀直刺滩底，将青龙缚住。关公落下云头，斥责青龙。青龙满是悔意，对关公说：如天王放我一马，小龙定为天王效犬马之劳，冲锋杀敌，一往无前。关公听了，也觉青龙有悔过之意，便对他说：你既有此意，就赋予我的刀钱杀敌吧。从此关公的大刀有了新的名字，青龙偃月刀。关公刺杀青龙的地方称为虾龙滩。仔细观察，关公大刀上的青龙只有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还在绝山景区内的虾龙滩呢。关于绝山的传说还有很多，我们只是选取了一部分流传较广的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故事，不妨亲自去绝山看一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走过也不必去想太多，如果我没有想过为谁而活，谁也只会消磨，梦总不会结果。如果你而的尊严是为了我，哪怕你说的是我的错，我也不要你沉默。如果混乱跟成分会演成祸，除非不能解脱，我最爱是平和。但我到底是我，坚守我的承诺，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看我将怎么做。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，让我天起天意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。会